红旗点天天有聊，朝韩两国终于握手言和了，这证明朝鲜的什么地雷事件啊、百万征兵啊和韩国的大喇叭口水战啊，是朝韩两国共同演的一个双簧，都为了今天的握手言和皆大欢喜。正在这个时候呢，中国这边股市连续四天大跌，并带动了全球的小伙伴稀里哗啦一个一个倒下。和朝韩的喜剧不同，没有人认为这个股灾是为了一个光辉的结局而做的苦肉计，那是真正的人生痛苦，是对咱们兜里的这个真金白银的洗劫。昨天收盘呢，是沪指跌了 7.63%， 跌破了3000点，报收在 2964.97 点，创下了今年的最低的点位。沪指四连阴，跌幅达到 22%， 六个交易日跌了将近1000点，所以效率很高啊，过去1000点够跌一年的。有评论就豪迈的宣布，有史以来这是第一次，我们见证了从 A 股到欧美股市再到 A 股再到欧美股市的循环暴跌。先是上周五 A 股大跌休市以后，欧美股市大跌，接着周一开盘 A 股再一次出现恐慌性的暴跌，然后 A 股休市以后呢，欧美股市再度的大跌开盘，道琼斯甚至直接跌了1000点，创下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大的跌幅。哎，也不知道有没有老美像中航集团老总林佐明一样大喊说，这是冲着星桥旗来的。过去呢，中国人很谦虚，不相信呢自己打个喷嚏呢老美呢就会感冒。哎，话说过去还真有过啊。2007年春节过后呢，2月26号的时候是周一开市开门红，但周二就来了一个近十年的最大单日的跌幅，然后呢又暴涨暴跌，大开大合。谁闹了这么大的动静呢？当时大家抱怨呢，那个时候程思威先生还健在，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。之前的几天1月30号啊，程思威在迪拜召开的英国金融时报中国中东峰会上，他曾经发言说中国股市泡沫正在形成，投资者应该关注风险。他还说呢，从利润回报率和其他指标来看， 70% 的内地上市公司没有达到国际标准。在牛市行情当中呢，哎，人们的投资呢相对不理性，每个投资者都认为自己能赢，但许多投资者最终都是输家。哎呀，今天这话言犹在耳啊。那段时间呢，经济学界公认宏观经济中出现了人民币流动性过剩，数十万亿的这个游资在股市啊、楼市啊等等资产市场上兴风作浪，导致这个股价、楼价出现了多年罕见的暴涨。世界上的事儿呢，有的呢是只能做不能说，一说就破，这泡沫还用说吗？不说股民们就不知道有泡沫吗？股民不就是奔着泡沫去的吗？在一国经济的崛起的时候，资产升值啊，房价涨啊，货币升啊，股价上蹿啊，有泡沫那不算个问题，没有泡沫那怎么升值啊？美国如此，日本如此，亚洲四小龙也是如此。今天轮到中国了，资产升值那是必然的，没有泡沫是不可想象。和以前不同的是啊，当时新说法叫中国股市影响世界，这让很多人呢发笑。但事实是呢，在中国股市重挫以后，2月27号纽约三大股指也上演了跳水，道指狂泻了416点，市场一夜间蒸发6000多亿美元的市值。 CNN 呢趁机就忽悠说，以前呢都是我们打喷嚏别人就感冒，现在呢反过来了，是中国人打喷嚏美国感冒了。你看老美都这么说了，北京的参考消息的编辑就骄傲起来了。3月1号的通栏标题就是中国股市影响世界，这似乎还是第一次。3月2号的标题是股市跌后世界依然看好中国。哎，这让人感觉怎么一个孩子做了坏事大家依然宠着你怕着你呢？忽然我想了一个问题啊，就2007年中国股市引领了一把世界潮流，2008年就闹了全球金融风暴，是不是咱们提前预计到了危机呢？这是我瞎猜的啊，当不得真。还是回到昨天的股市，如今中国已经不是小孩了，世界的 GDP 排名那是第二，一不留神呢，中国股市真的能够让老美们都感冒了。这时候再想一想刚才我瞎猜的中国2007年的股灾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预演，难道这一次又要带来另一场全球的危机吗？哎，那要先看这次股灾到底是怎么形成的。 一般的分析认为呢，是内外因素共振的结果。内因是什么呢？就是告一段落了呀，证金公司收手了呀，从接盘侠变成了监护人了，加上 IPO 啊和这个再融资早晚要恢复，市场压力呢开始增大。外因是什么呢？美元加息临近了，人民币贬值带来新一轮的这个全球货币贬值潮，从而引发了大宗商品市场啊这个雪崩和国际股市的调整。显然中国央行8月11号的人民币汇改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，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压力。那你说人民币汇改不应该吗？消除泡沫，坐实资产回报不是必须的吗？哎，这就是我们说俗了那句话，所有的问题都要通过改革来解决。思路很清晰，泡沫呢不能当饭吃，必须振兴实体经济。但现实真的很窘迫，企业融资成本长期居高不下，钢铁价格跌到了1993年水平的 70%， 著名的这个克强经济指数也频频发出预警。7月中国铁路货运量锐减了多少？ 10.9%， 已经连续两年多是疲弱的态势。全社会的用电量也同比下降了 1.3%， 不运货不用电，那经济能景气吗？而前几天公布的代表工业景气指数的财新 PMI 的这个指数，就是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，这个数字呢已经连续多个月在50的这个荣枯线以下，八月再一次下跌，创下了2009年3月以来的最低。怎么办？中国在下一盘大棋，通过什么反腐败呀、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呀等等诸多的改革来激活大众创业啊、万众创新呢，把支撑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从城镇化加房地产转移到实体经济上。这其中呢，股市的 IPO 的这个注册制改革至为关键，是中国从印钞票时代切换到印股票时代的关键一招。按说呢，这是一个理想化的设计，但是种种迹象显示，这轮股灾表面上是去杠杆之后的去泡沫的这个过程，但真正的原因是政策的天平再一次向改革、向实体经济发生了倾斜。去杠杆呢，去泡沫呢，当然是必须的，是治病的。这个治病的过程呢，从来都不是缓慢而温柔的，必然会伴随着金融危机的袭击和财富的重新洗牌，这就需要一定的身体底子。如果不顾身体太弱，下了虎狼药，那病治不好还可能要了命。眼下就又到了选择救命还是治病的关键时刻。我们再一次来瞎猜一下啊，什么光印钞票是解决不了问题的，什么股灾不能延缓， IPO 注册制的改革，哎，这些都对，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，但都放放吧。现在要紧的是救命，救自己的命，也救老美的命。救老美的命也是救自己的命，我们会重新拿起那些我们已经不屑的、我们已经劈得遗臭万年的武器，暂且救命。那昨天的降息降准也许只是又一个开场而已，唯一令人担忧的是，即使是救命的药也没人知道管不管用。好了，各位记得手机下载蜻蜓 FM， 收藏红起点，这样每天任何时候都可以轻松收听我的节目。微博红起点，微信公众号张红瘦，脱口秀的那个瘦，张红瘦。当然如果你发音不好的话，可以直接搜张红两个汉字，欢迎关注红起点。明天接着聊。